心的眼神。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带着伤感的沉默。着你心爱的

相信每个人在第一次玩录音或者是录视频的时候，乍一听自己的声音都觉得非常的震撼，这是我的声音吗？我的声音怎么会这个样子？而且当你张开嘴巴发声的时候，你听到的远远比你周围的人所听到的声音纯和柔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说白了，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尴尬，因为平时在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觉得还可以，但是每当在广播里或者是在微信语音当中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像另外一个人。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那到底为什么听自己的声音会觉得奇怪呢？今天的节目给你揭秘。你的声音来自于自己喉咙的下部，是借助着肺部所排出的空气通过你的声带产生震动而发生的，而这个声音被喉头的部分所放大，再被你的嘴唇和舌头的组织变成文字，通过周围的环境回响出去，进入听者的耳朵，刺激他们的鼓膜以及他们的内耳结构，将模拟的波形转变为电信号，最终传递给大脑去理解。但是声音在骨头里的传播可不像在空气当中传播一样容易，其中增加的阻力呢，会导致你的声波频率下降，降低你所听到的音调，从而造成一种反馈的现象，这个效果就导致你是无法真正听到自己声音的，因而你的耳朵一般是处于你嘴巴的后面，而从嘴里吐出来的声音必须要首先击中某一个物体才能弹回到你的耳朵里，这也就导致了声波的能量损失。结果呢，就是相对比于其他人而言，你听到你嘴里发出的声音往往是扭曲和略低的声音。关于录音设备对我们的声音影响同样是不小，声音会被设备转化成为一种模拟的信号，这频率过高或者是过低的声音都会被滤波器给滤掉，再加上环境当中的一些杂声和干扰，所以播放的声音总是会失真。你再一次回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自然和自己第一次听自己的声音是有所不同的。再者来说，心理上的曝光效应也是加剧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跟你老觉得自己的自拍很丑一样，是因为你习惯的是镜子里的自己，而不是照片中的自己。所以说人也总是会偏爱自己比较习惯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道理，我想你应该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听录音会变得不习惯了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了。我想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不管是从微信语音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还是从其他的地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都不要觉得太难听，因为对于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些自信的，相信自己的每一点都是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晚上了手机，束缚我。